在全球出现的趋势令人忧虑不安。由于这缘故，人不禁担忧未来到底会怎样。越来越多的城市装置了监视摄录机来监视国民，就像新加坡。以前我们担心国家之间的战争，但现在许多繁忙的地方却担心受到恐怖袭击。我们不知道这些不好的事什么时候会发生在文化街或飞机场。当然，很多人可能会害怕大巴士或飞机，甚至我们在自己的家门口待上一段时间都会感觉不安全。那么核武器怎样呢？这只是以前世界大战时候的问题吗？不是的，今天也一样，核武器连连扩散。还有不只是核武器，核反应对意外和外离核废料等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安危。还有在环境方面，污染砍伐树木，物种濒临灭绝，而全球气温上升，都对地上生物的未来过程威胁。因此，我们有几个问题产生。第一，人们快要毁灭吗？第二，世界的前景怎样？第三，如果世界要遭受毁灭，我们能够度过浩劫吗？通过上帝的话语，我们就人类的未来得到清晰的答案。在以赛亚书清晰的记载上帝的旨意。请打开圣经到以赛亚书45:18。以赛亚书45:18，耶和华是创造高天的上帝，又是塑造制成建立大地的主。他创造大地不是徒劳的，他塑造大地是要给人居住。他说，我是耶和华，再没有别神。对，他怎样创造大地呢？这里说他塑造制成建立大地，不是徒劳的。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意志，就是他不会容许别人再次破坏他的创造物。所以我们相信这世界不会被人们的战争或传染病消灭。耶和华的这个应许叫我们大感安心，但另一边有些人则担心现在有许多不好的事和不好的人，将来又会怎么样呢？这方面也我们不用担心，因为在西班牙书1说，耶和华的大日子临近了，他要施行可怖的毁灭，灭尽地上的居民。谁是地上的居民？这是撒旦世界的恶人。所以这些经文提醒我们，耶和华已经决定撒旦和他世界毁灭的日子。对了，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有选择的机会。你什么选择？在诗篇145:20帮我们做出对的选择。请打开圣经到诗篇145:20。诗篇145:20， 耶和华守护所有爱他的人，却灭绝所有的恶人。对了，毁灭绝不是无可避免的。我们的生命受到保护或保不住，就要赖于我们的选择。所以要跟这世界的恶人一起失去生命吗？没有，我们都要保住生命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留意耶和华在圣经的警告，以在耶和华的大日子保护自己。有时候我们听见天灾人亡的信息，是因为忽视了要小心或躲避的警告。这里有一个在1902年的报告，虽然是很以前的，但很重要。你们曾听过加勒比海岛吗？我从没去过，听说是个很漂亮的岛。1902年3月为止，其中一个岛上的火山变得火焰。4月时，更出现了浓烟、火山灰和一些石头。5月时，火山更加火焰，经常有震耳的爆炸声，也不能开门。毫无疑问，这个情况真的很危险。如果你们在那边的话，会怎么做？难道你会认为火山不可能爆发而待在原地？或你会马上徒劳现场？那边的人有留意警告吗？他们因为两个理由而没有离开那边。第一，当地的商人告诉居民并没有危险，更何况受过甘蔗的时期要到了。还有第二，由于惊险期要到了，为了不让当地居民离开，因此政客和宗教领袖也瞒骗他们。最后5月8日发生什么事？火山猛烈的爆发。一个记者报道，超过摄氏1000度的热气，在两到三分钟内就杀死了超过3万人。只有三人存活，但其中两个也死了。所以只有一个被囚在地底禁狱里的囚犯才真正存活。按常理来说，当空气污染甚至不能呼吸，人们当然想离开。但是有影响力的人因为自己的失意造成更大的灾害。对，因为许多错误的报道导致大多数人不相信自己会遭遇灾祸，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。这情况跟洪水之前的日子很类似。在马太福音24章30节说，洪水之前的人毫不理会直到洪水来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专注于日常生活，没有留意灾祸临近了。所以只有挪亚和全家得救，是因为他们留意前头的灾祸而听从警告。还有，你们听过索多玛和俄摩拉？这里曾发生了什么事？圣经记载，这两个城市被上帝毁灭了，因为当地居民罪实在深重。在这个记载 伊人罗德告诉对人们将来的灾难，可是他们对罗德的警告毫不理会，甚至他女婿也没有理会，因为他是在开玩笑。最后只有罗德的两个跟他团结在一起的女儿生还，反之他的女婿和太太遭受毁灭了。耶稣基督把我们的时代比作这两个故事，并警告我们将来他来临时也一样。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到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到三十节的经文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到三十节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必怎样。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一日，洪水来到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罗德的日子也是怎样，人又吃又喝，又买又卖，又耕种、栽种，又建造。到罗德从索多玛出来的那一日，有火和硫磺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人子显露出来的那一日，也必这样。对了，通过历史的记载显示，人要是不理会警告，就无法避开灾害，而且悲剧也会反复发生。所以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保持警醒并听从警告。那么在现今，什么是最后日子明显的证据？谢国康弟兄会谈谈这点。 耶稣有告诉他的门徒，他在天上作王或他临在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些真相和一些证据表明了我们正生活在最后的日子，也表明这个世界呢将要被毁灭了。所以的确的，今天有许多的证据确实显示我们正生活在这样的日子。你可以看看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十至十一节呢，耶稣很浅白很简单的描述末后的日子将会发生的事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十至十一节经文说，耶稣又说，民族要攻打民族，王国要攻打王国，必有大地震，一处接一处有瘟疫和粮荒，又有可怕的诗和天上奇异的景象。所以经文很明确的向我们表明，有几件事情啊，会在末后的日子同时发生。所以首先谈到的一个特色呢，就是战争，史无前例的规模非常大的战争。虽然我们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伤人数是多少，但是呢，单凭军人的死亡人数呢，就有850万人。那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怎样呢？总共有6900万人丧生。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今天呢，有大概世上有151个国家发生了两百 46场军事冲突，那死亡人数呢有1亿人之多，应验了圣经的这一项预言，对吗？那此外呢，真相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大地震。听到地震呢，相信大家都很害怕，因为近来是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频密。那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呢，死于地震的人就有10万计之多。但是请留意啊，来到2004年苏门答腊的这个9级大地震呢，还有南亚的大海啸，就差不多有造成了30万人死亡，就是上个世纪的死亡人数的3倍，一场地震而已。那后来接下来发生了地震呢，2010年海地发生了地震，也30万以上的人丧生。还有2011年日本仙台9级大地震，也有不少的死伤人数。这也应验了圣经，也就是耶稣所说的真相的第二个特色。那此外呢，还有什么呢？真相的另一个特色就是瘟疫。那我们知道从1918年至1919年呢，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席卷整个地球，那夺去了2000万人的性命。所以这些疾病呢，有些旧的还在持续，新的又在来。我们看到这些疾病层出不穷，如果你有去数算的话，你会感到害怕。我们看到有艾滋病、不治之症啊，还有非典型肺炎、禽流感、猪流感，还有近来发生的伊波拉病毒，以及在韩国非常恐慌的是韩国中东呼吸综合症等等。这些瘟疫是层出不穷，也没有药物可以治疗了。所以这也应验了刚才耶稣所说的第三个真相，这些事情都是同时发生的，在这个末后的日子。此外呢，我们看到世界各地出现粮荒也是真相之一。粮荒是什么呢？就是饥荒啊。那我们知道在非洲、亚洲还有南美洲，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呢，都没有足够的食物吃。我们看到有千百万人呢，都在饿肚子呢。那我们留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由于这个敌军封锁了德国的这个海上，实行了海上封锁，所以导致了德国大约有75万人活活饿死，是饿死啊，不是正常死。所以这些数目是很惊人的，不是一个小数目。此外呢，我们也看到在1921年呢，苏联就有超过200万人死于饥荒。那在20世纪又怎么样？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呢，达到7000多万人。所以在今天，饥荒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所以以上我们所谈及到的四个真相，四个明显的证据，表明今天我们正生活在末后的日子，也就是圣经所预言的，通通都应验了。那我们怀着怎样的心态呢？我们看不到证据吗？忽视这些证据吗？并不能忽视这些证据啊，因为这些都是事实来的。那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呢，其实耶稣也有谈及到另一个真相。我们刚才以上谈及的都是坏的事，但是耶稣所谈及到的却有一项好的消息会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应验。请翻开这个马太福音24章14节，24章14节呢，这样说到啊，这王国的好消息会传遍普天下，对所有国族做见证，到时终结就会来到。是的，在终结来到之前，有一些好消息会广为宣扬。今天有应验吗？这是一项证据吗？的确是的。我们看到在今天有超过800万的耶和华见证人， 在240个国家地区宣扬这个王国的好消息。那他们警告人呢，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很快就要来到了，所以要保持警醒，采取什么行动呢？当灾难要来的时候，我们采取什么行动？睡觉吗？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吗？继续努力赚钱？还是我们接受高等的教育？灾难要来了，这些都通通我们都要撇下，我们应该要采取逃生的行动，那才能保全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在今天如果要在上帝的日子里面可以逃生，我们就要听从圣经的指示。圣经指示我们怎样做呢？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24章15至18节呢，耶稣曾经指示在他时代的那些耶路撒冷的居民呢，看到一些证据的时候就要马上的逃。你看马太福音24章，请翻开15和18节的经文。经文说，所以你们一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死地荒凉的可憎之物站在圣地，到时在犹地亚的就该逃到山上去，在房顶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财物，在田里的不要回家拿外衣。所以耶稣很清楚地警告当时的居民啊，你看到那个可憎之物，也就是罗马军队啊，当他们踏入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就要开始的逃到山上去。那如果有些居民他忽视这个警告呢，他们还在城里呢，过后他们就被困住了。有些人他们觉得，哎，罗马军队来了之后又撤退了，没有关系，那 没事情，所以继续过他们的生活，继续赚他们的钱。结果罗马军队在几年后再次倒回来，逃命的机会也没有了。所以在今天我们要服从圣经的指示呢，也是要留意证据。当圣经谈及到末后日子的证据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保持警醒，采取逃入上帝组织的这项行动。所以我们要问问自己呢，目前我们有没有听从耶和华通过地上组织所发出的指示呢？我们是马上服从，还是迟迟都不愿服从呢？如果我们愿意服从的话，就像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一样啊，得以在今天上帝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保全我们的生命。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做的，就是服从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是我们要怎样做呢？看罗马书3章25节又给我们一个答案。在罗马书3章25节，经文说，上帝安排耶稣成为救恩的祭牲，造福对他的血有信心的人。上帝这样做是要显出自己的正义，因为以往上帝一直宽恕人，赦免了人所犯的罪。所以我们知道由于人的不完美，每个人我们都有罪，我们要亲近上帝可以吗？是不可能可以的。如果我们说要在上帝的日子得救呢，那更加不可能。但是从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，其实上帝很有爱心，他表现慈悲，他愿意救赎那些有罪的人，所以通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献出他的生命，好让我们通过耶稣可以亲近上帝，可以认识他。因此在今天要采取的逃生的第二个行动呢，那就是我们要加深对耶和华的认识。这也意味到说我们要群以研读圣经。如果你现在正在研读圣经，那你做得很好，然后继续的研读圣经，好明白耶和华对我们的要求。那如果我们符合了耶和华的要求，那我们就有机会在逃生的时候得到上帝的拯救。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还未达到传道员的地步呢，那也鼓励你们可以就是看一下自己在哪一方面可以进步的， 做出进步，以便可以达到传道人，成为一个宣扬者，然后再达到献身受尽的地步。所以我们要问问自己，有什么事阻碍我们做出进步呢？想一想，在我们生活中有什么事阻碍我们，然后一一克服，以便达到我们的目标。这样子做呢，证明我们在灵性上没有沉睡了。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，当灾难要来了之后，我们还要睡觉吗？如果你知道凌晨四点会有一场大地震，如果你知道的话，你还会去睡觉吗？无疑你不会啊，你肯定会做好准备，以便应付这场大地震啊。所以同样呢，如果我们让自己在属灵方面保持忙碌，那我们就能够在灵性上保持警醒。所以保持忙碌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看看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，这里有向我们解释啊，为什么我们在今天，就是在末后日子，特别应该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啊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，经文说，不要放弃聚会，像有些人习惯了一样，倒要怎样做？彼此鼓励。你们既然看见那日子临近，就更要这样做。所以经文鼓励我们不要放弃耶和华为我们安排的每一个聚会啊。所以我们也不要孤立自己，故意不跟见证人交往，这样对我们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。因为如果灾难发生的时候，你认为一个人逃还是一群人逃会比较好呢？如果我们一个人逃，我们跌倒了谁扶我们呢？对吗？如果我们受伤了谁帮助我们？所以在灵性上也是一样，在灵性上如果我们没有 醒觉的话，那灵性上我们会有病。谁扶持我们？如果我们孤立自己，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的，那灾难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只唯有自生自灭。我们不希望看到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自生自灭，我们不希望这样子的情况发生。当我们看到人有病，我们希望可以扶持他们，好像经文所说的鼓励他们，希望每一个都能够灵性健壮而度过上帝的大患难，这是我们所希望的。我们知道耶和华也希望我们这样做。那除此之外，如果我们要在灵性上保持警醒呢，另一个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参与更多的活动。如果你半夜要睡觉的话，也许大灾难要来了之后，我们又想要睡觉怎么办？我们就会增加自己的活动啊，做一些运动，好让自己啊可以醒一点。所以在今天呢，我们可以怎样做以便能够在灵性上能够警醒呢？那就是参与传道工作。我们知道耶和华的主子呢，很专注于这个传道的工作，也鼓励每一个基督徒呢，都应该要这样做。所以今天在今天我们有幸执行上帝传讲王国信息的好消息呢，其实也正在参与这件正在应验的末世的真相啊。因为刚才我们谈及到四方面呢，有地震啊、瘟疫啦、战争啊等等，其中一项好消息就是这个宣扬王国的信息。所以如果我们有热心的参与这件工作的话，也有份应验末世真相的预言，也能不但如此呢，也能帮助我们在灵性上活跃警醒。所以这样做的话，就表明了我们对上帝有信心，也表明我们非常的爱我们的灵人，所以我们采取了传讲王国信息的工作。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份参与。如果这样做的话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如果我们跟从圣经的指示这样做，我们看看一节经文呢，这节经文我们来做一个总结，就是记载在诗篇三十七篇 37-40节的经文。诗篇37篇37-40节经文说，你要留意无过的人，注视正直的人，这样的人将来必享平安。相反的，第38节谈及到犯法的人必一同灭尽，恶人的前途终必断绝。耶和华拯救义人，在苦难的时候做他们的堡垒，耶和华要帮助他们，救他们脱险，他要救他们脱离恶人，拯救他们，因为他们向他寻求庇护。所以经文很清楚地向我们表明，耶和华希望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，这就是他所表现的爱心和慈悲。但是他表现爱心和慈悲的当额，他也不会忽略他的公正和正义。因此经文说得很清楚，那些没有保持警醒、没有守望、没有忽视证据的人，将来上帝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措手不及，遭受毁灭。而那些听从警告的人又怎么样呢？那他们就能够用以下的时间努力地使自己蒙上帝悦纳，勤于研读圣经，继续认识上帝，达到他为我们所定的生活上的标准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就符合资格在上帝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得以度过这个大患难，那我们就有得救的希望，也有光明的前途。 和谢弟兄给出的演讲，然后下个星期同样有。